用相信规矩包，用相信秩序包，用相信经验包，用相信教训包，用相信责任包，用相信义务包，用相信活泼包，用相信严肃包，相信贵贱包，相信尊卑包，相信傀儡包，相信权威包，相信问题包，相信繁荣包，相信破坏不相信团结。不相信规矩，不相信秩序，不相信经验，不相信教训，不相信责任，不相信义务，不相信活泼，不相信严肃，不相信贵贱，不相信尊卑，不相信傀儡，不相信权威，不相信问题，不相信繁荣，不相信破坏，不相信团结。